是我的呼吸，雨是我的汗水，前行光景里有坚定神情，奔放的脚步是无限动力，感受生命淋漓尽致。超级体验团， 收音机前的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超级体验团，我是宋阳。很高兴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能够继续跟大家一起来聊和体育运动有关的事儿。今儿呢，我们来说一项刚刚体验过的运动。其实这项运动呢，很多朋友可能也都注意到，同时也能够买到这项运动的一些设施和器材，但是个人感觉大多数朋友都不太会玩，也不太懂之间的这个游戏规则哈。今天我们就来说一说飞盘啊，特别高兴今天请到三位嘉宾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呢。一位的就是节目的老朋友了，这个一直在几年当中我们一起来做各种各样的体验运动，也是六大满贯的完成者啊，这个科纳埃尔曼的完赛者，还有百公里越野赛的完赛者，新身份是新晋飞盘爱好者张宇。张宇你好。 大家好，我是张宇。 什么时候开始接触这项运动？ 上周。对，上周去玩了一次那个飞盘，也是朋友叫我去的。 所以张宇说到这个飞盘运动呢，朋友介绍去的，就张宇就带出了今天节目当中另外一位朋友，那你来介绍一下吧。 对，带我去的这个朋友就是一个特别漂亮的一个姑娘，叫毕芷萌 Coco。 大家好，我是 Coco。 Coco 你好。这样 Coco 你也给我们的听众朋友介绍一下，你是怎么爱上飞盘这项运动，什么时候开始玩这项运动的？ Coco 呢是不是新进，应该是已经玩了几个月的飞盘爱好者了， 第二阶段爱好者。 第二阶段，来跟我们说说。 我大概是从去年开始就接触到飞盘这项运动。其实我曾经也和宇哥一起跑步啊，就是做很多运动，但其实我属于一个就是比较懒的人，但是在接触到极限飞盘这项运动之后，我就是相当于一个中毒的状态。然后并且在这半年多时间里面，就是拉了身边很多很多好朋友都入坑，就是都被飞盘这项运动深深的吸引了，所以说今天就是要赶快和大家聊一聊这个运动。 那 Coco 是玩这项运动玩了大概一年多的时间，对吧？ 快接近一年， 接近一年了啊。那好 ，Coco 就给我们介绍出今天我们节目当中的第三位嘉宾，是你带来的这位嘉宾，你给大家介绍一下啊。 好，我另外一位嘉宾是叫张坤，就他其实是属于就是北京的这个飞盘圈的核心人物，核心大哥。然后其实他也在就是飞盘的这个领域，属于一个飞盘文化的这种推广大使的这样一个感觉，就是默默的做了很多很多事儿。然后就是无论是组织活动呀，组织比赛，然后包括他其实会，我作为一个就是活动里面的参与者来说，坤哥也给了我很多帮助。好，那就 咱们把话筒给张坤。张坤你好，欢迎张坤，这是我们新朋友第一次见。 哎，你好你好 啊。张坤这个玩飞盘多长时间了？说你这是飞盘界的这个张宇是这么给我介绍的，说这怎么介绍你来说。 飞盘界的那个档期。 飞盘界的档期，档期我们节目里经常请，就是他是在中国铁人三项爱好当中最早一批吧玩的，就是当时埃尔曼进到中国是2008年，在海南是第一届的这个比赛，当时档期就参与其中，现在是叫做领军的这个级别的人物了。所以介绍张坤呢是叫飞盘界的档期。 宇哥谬赞了。因为这个可能年份确实类似于这个比较长的时间，因为是2007年，印象里应该是2007年开始。2007年，对，2007年那个时候我刚开始玩的时候，北京的一个状态是他还没有中国人参与，都是外国人的一个俱乐部。后来我参加了一阵之后，我把我的朋友拽来，包括来了几个本地的中国人，然后才开始，等于那个时候有了这么一个小火苗吧。 其实今天把张坤请来，包括 Coco 这个请来，我觉得我跟张宇呢是，你看，就是相当于就是一带一， 把大家都变成好朋友。是张宇跟我说，走吧，周五玩飞盘吧。周五不是跑步吗？是不是不是吃小龙虾的时候吗？怎么变成玩飞盘了？就是把我带到这个飞盘的这个体验当中。然后，其实之前就认识扣扣，我觉得之前我们见过，那次就一玩飞盘就说，哎，之前好熟。 跑步时候应该见过，对， 是吧？ 对。 然后呢，这次就张宇带我玩飞盘，然后扣扣带张宇玩飞盘，坤哥带扣扣玩飞盘，这么一带一。那其实从2007年，刚才张坤说也其实是这样，大家把大家拉入到这个飞盘的这么一个爱好者当中。嗯，现在玩在北京玩飞盘人多吗？ 对，从我这个角度来看，现在越来越多了。然后。比以前应该是，尤其是今年吧，去年和今年，是一个成倍的一个增长。 嗯，但我觉得还是一个相对来说比较小众的运动。 对对对对，是这样。 但是卖飞盘的地儿可挺多的，大型的这个体育超市里边啊，都有飞盘卖，而且飞盘应该是不仅在这几年有，我记得很早之前好像体育用品里面就有飞盘这一类。就有在卖，我不知道张宇有没有，我记得好早就好像就买过这玩意儿。 对啊，给狗玩的呗。这好像分好多种飞盘是吧？他们玩这个就是叫极限飞盘，就是比较专业的一种，然后对那克数是有要求的，然后175克是比赛那个盘，对吧？ 对对，就是其实飞盘从就是人玩的这个运动来说，它也分好多种类型。然后具体都分什么类型，就是一会儿让坤哥来介绍，就是他比较专业。但是我可以从一个就是刚入圈一年，然后不到一年时间，然后就不断的去和身边的朋友啊、同事去推广这项运动人来说，就其实好多人他一听到说，哎，咱们晚上去玩飞盘吧，然后他第一的反应。可能会说是和宠物玩吗？ 对，我们家没有狗。 对对对，但是其实我接触到飞盘之后，我发现我玩飞盘玩的比狗还开心，就是我这就是这个运动真的特别特别好玩。 扣扣这说，我想起来，原来咱们那个电视节目里面有个叫什么开心一笑，还是类似于什么开心瞬间，都是那种国外的那个搞笑的集锦。 对， 有些集锦就是扔飞盘，然后狗跳下来去叼去抓。 对、 嗯、 对，就是我之前还看过，就是有那种边牧，然后它是就是正规的比赛、 嗯、 就是狗狗飞盘的这种 狗狗， 就其实它也算是一种嘛。然后我们今天聊的其实主要是人玩的这种飞盘。然后飞盘这项运动其实已经就是有存在很多年了，极限飞盘这项运动、 嗯、 然后就像您刚刚说的，就其实有一些像迪卡侬呀什么商店里面其实是有卖，但是飞盘这项运动其实它就是门槛没有那么的高，就比如说我有两个人有一个飞盘，其实我就可以在玩，在就是比如说家楼下的小区啊，然后公园啊去玩。但是如果我们人多，然后其实就是它也会有这样就是一种规则，就是像足球啊篮球这种团队运动的规则，其实就是怎么着都可以玩，然后玩的方式不一样。 哦，那行吧，那接下来咱们还是请张坤来给我们简单介绍一下飞盘的这个分类、大概都是分成哪些类，我们玩的飞盘就是比如我们这个玩竞技飞盘它是什么样的哈。 明白明白，这个刚才扣也说了，就是包括宇哥说这个现在大家玩的这个大盘，我们好几种称呼啊，大盘、硬盘，什么那个175啊，极限飞盘、团队飞盘，其实都指的就是一种175克，就175 gram， 嗯， 的这种飞盘，它是因为后来官方认定，就是 WFDF 世界飞盘这个联合会认定，就是这个克数的盘是 Ultimate Frisbee 的这个比赛用盘的标准。 嗯， 然后呢，飞盘其实分好多种类，先说说这个就是大家提到的这个狗的这个原因嘛。对对对， 宠物、啊、 这个宠物哈、啊，对，其实飞盘是差不多1958年，有的人说是1940几年开始发明的。发明之后呢，他在1977年的时候，其实在应该是加州的时候，那会儿有一个特别大的一个比赛。他先是一个飞盘，类似于套圈，有点像那个技巧挑战。 哦， 哎，这是他是在一个特别大的体育场里，然后几乎是万人空巷，因为我找的那个录像做的非常满。 然后上来是第一项的比赛，然后第二项是什么呢？第二项叫 guts， 这个也引出了另外一个这个类型，叫飞盘勇气。简单飞盘勇气赛啊，简单来讲就是两排人这么一站，有点像这个以前这个欧洲打仗似的，互相扔盘，用最大的力气扔，尽量让对方接不住。然后呢， 哦， 对方只能拿单手来接。 但他扔飞了不也接不住吗？ 就是你需要扔向对方，然后呢，尽量以最大的力气让他接不住，他能接住了，那他就得分了，而且可以用身体， 哦， 然后那个力量会非常大，所以那个，因为他也是硬盘，所以也是有可能，我们看上去有一定危险，但他这个运动，后来可能慢慢就是一些，现在美国玩的都是一些老头了，就是老人家了， 嗯， 他可能那个时候是比较流行的。然后呢，第三项是这个 Ultimate Frisbee。然后那个时候这个还不是很火， Ultimate Frisbee， 同时他们当时已经开始有又一项，就是叫飞盘高尔夫，他们当时也是用175这种盘来玩，他们在体育场的外边，在公园里玩， 就看扔几下能扔到那个指定的区域。 哎，对对对，你说这个 对 对对对对，特别对，就是这么一个意思。然后一会儿我还再详细解释这个飞盘高尔夫。然后完了是就重点来了，就是为什么我们看的录像都是这个，就是叫 freestyle， 它叫花式飞盘，这个当时是最火的，比如有单人花式、双人花式，最后完了是狗飞盘，所以它相当于达到高潮的时候是花式飞盘加狗飞盘。 那花式飞盘怎么玩呢？ 花式飞盘呢，就是怎么说呢，就有点像花式篮球，比如他手转盘，手指转盘，这是一种，但是他转盘会加上身体的动作，他会有一些律动，然后呢，他会把这个飞盘，你像球可能有一些也有，就是他会离手一段时间，但是飞盘可能离手就更多，他又拿手肘打呀，然后手指往上，然后两人双人传盘，他是有人可以去打这个盘，包括传盘，他通过飞盘来传递的时候，他有弧线，然后通过这个飞盘是旋转的嘛，两个人之间通过读这个盘的旋转的方向，可以互相传，让这盘一直在转，然后通过一些比如说倒空翻啊这种，对，它就比较精彩。现在也还有花式飞盘，他那个前年的冠军是丹麦的一个人，他用盘也不一样了，就是克数都是不一样，他有的时候会有一个玩的人会有一个假指甲去顶这个盘。 哦，反正就是一个飞盘玩法特别多， 哎，对， 怎么玩都行。 对对对对，后来狗飞盘也单独成为一个分支，然后像刚才大家提到的那个，据我所知啊，好像只有一两种这个宠物，就是狗啊，可以玩这个，好像就边牧是其中一种，就大部分是不会玩飞盘的， 萨摩耶。啊，金毛啊，这可能都不会，是吧？ 对，有可能 泰迪啊，所以这个飞盘，这个他，那他有一个组织吗？有一个协会吗？或者国际上他比赛谁办呢？ 国际有，就叫 WFDF。 嗯， 他后来因为是这样，就是这也是就是又提到了一个飞盘的起源的问题。 嗯， 就他最早起源呢是一个叫我就英文我老读不准，叫 Warhol 吧，就是一个生产飞盘最早的一个公司。后来他把 Frisbee 这个名词，给注册了，所以呢，国际盘联就叫 Flying Disc， 所以 WFDF，World Flying Disc Federation。所以现在大家公认的就是这个组织来，这个来组织世界上的一些，比如说有，世俱杯，就叫世界俱乐部飞盘比赛，然后有世界杯，那就是各个国家的，它是隔一年一次， 这个东西就是我们说一项体育运动啊，休闲式体育运动，还有叫竞演式体育运动，大众参与型体育运动，它就是来自于生活，源自于生活来的这么一个体育的运动或者比赛。 对对， 就飞盘它来自于生活的什么地儿？刚才张光一直在说，我有点琢磨。Coco 看来知道，它源自于生活的什么一个东西？我举例子啊 ，Coco 一会儿给我们来解释。就是现在你看，咱们马上到2022年北京冬奥会的那个日子了，很快了，明年的2月4号。 我们这段时间就专门在捋这个冬奥项目，它哪些是来自于生活。就说到这个跳台滑雪，啊，就是砰跳起来，然后飞很远的那种。原来不还有一个电影叫《飞鹰艾迪》嘛，还获奖了。说它就是来自于这个挪威的一种刑罚啊，当时就是，是一五几年还一六几几年的时候，反正就是有人犯错误了，然后犯了这个不可饶恕的错误了。这国王呢就给他脚上捆上两个那个板木板还是树条，悬崖上给他推下去啊，他就滑雪滑下去，这样一下冲出去。如果说呢这个他平稳的落地了没事儿，叫上帝宽容了他，希望他以后能够成为一个好人。如果说呢这个就没落地平稳，就一下这人没了啊，就是这个罪恶滔天不可饶恕。后来当时发现这玩意儿挺有意思啊，就大家看自己，我们要练一练嘛，就慢慢变成了一个表演的一个项目，它其实就是非常真实的来自于生活。我举个例子，所以我这是抛砖引玉，然后扣给大家解释一下，这飞盘又是来自于生活当中一个什么样的一个技术动作和生活方式啊。 因为我接触到飞盘之后，然后我就去网上各种查资料，然后包括看一些就是国外的比赛的视频，然后我就了解到，就是飞盘其实它的起源就是谁发明的飞盘，这个真的是特别特别贴近生活。就是刚刚坤哥说到，就是飞盘是叫 frisbee 嘛，就是这个词是怎么来的呢？就是最开始的时候是有一家就是做馅饼，就是类似于披萨馅饼的这种公司，这个公司的名字，这个就相当于这个餐馆的名字，就是叫 Frisbee。 然后这个馅饼的包装呢，就是它外面有一个就是金属的，就是锡做的这样一个盘子，然后这家餐厅就在一个大学的外面，应该是在美国吧。然后就是这些学生呢吃完之后就发现这个包装壳这个盘子它只要一扔可以平稳的飞很远，然后因为这个盘子其实它有一点点金属质地，就是飞过去之后他担心就打到他的同伴，所以说他只要出手之后他就会大喊一声 Frisbee， 就提醒对面的人小心点，然后最后就渐渐的就发明成了一项运动，就真的是大家在玩，然后它的名字也叫 Frisbee， 就这个是起源。 哦，源自于馅饼的那个盘子。 对，然后源自于就这些学生们吃完之后的一些就是特别特别休闲的这种娱乐活动。 哈哈， 就还蛮有意思的。 挺有意思的。我觉得最早就是我接触那个飞盘，但是不叫玩飞盘，就知道有这么一个东西。当时不仅有飞盘，还有那个叫，好像还流行过一阵叫飞去来去， 传过来一个意思。然后那个时候传过来的全是这种，就那个时候 Womo 这个公司，我想起来怎么读这个音了，就 Womo 这个公司现在他做的可能就越来越少了。然后但是那个时候他的飞盘很多，种类很多，我曾经买过从九十几克到200多克都有，那就盘型大小不一样，重量不一样，所以那个时候传过来。赶上美国那个时候可能应该还是这种怎么说呢，就是 freestyle 比较流行，但是呢这种像大家现在玩的这个不管是极限飞盘还是团体飞盘它还不是特流行，所以那时候大家就拿着盘可能就都觉得跟飞去来去是这种，还扔回来自己接这样，所以没太能，大家不太知道这东西怎么能玩起来。 对，那有没有一个什么比较好的一种游戏规则，然后能玩得起来。但是呢，说实话，飞盘这种运动呢，又比较贴近于一种非常美好的户外生活方式，就它给我们一个创造非常美的一个想象的空间。比如说，一会儿请张宇来说一说，张宇跟我说周五走晚上玩飞盘去。我当时一想，飞盘不应该是在这叫蓝天白云阳光的草坪下，对吧？一个白色的飞盘在绿草地上。相亲相爱的一男一女，然后互相扔来扔去，这么一个幸福的一个场面吗？大周五的晚上怎么还能玩飞盘呢？我说在哪玩啊？说在一个足球场上，当然我有点懵，足球场上那怎么玩那个飞盘呢？所以其实我刚才说这话，就是飞盘给了我们非常好的一种叫户外运动的一个想象的一个空间，本身觉得这事儿就挺美好的一件事儿啊。这个，所以张宇来说，张宇是特别善于发现一些好玩的运动， 然后带着大家一起去体验去玩。原来像我们玩那个卡丁车也是，我说卡丁车这东西有什么好玩的，开过多少次了，说不一样，这个有了规则，有了这个竞赛的内容就又不一样了。哎，发现确实是当有竞赛的体验内容里边之后，大家就玩起来了哈。 对，这还得感谢 Coco 给我们拉了个群，给我们推荐了这个项目以后，我还真是上网查了查。然后这个运动是一个没有身体接触的一个运动，然后呢它非常容易上手，就一开始我也觉得这东西有什么意思呢，后来发现它有一个第一句话就打动我了，它是用橄榄球的规则去玩飞盘，好像挺酷的，然后又不能有身体接触，而且男女能一起玩，而且它有一个场地好像100米长，对不对？然后中间都是64米， 对， 64米，然后两边禁区各13是吧？应该是， 对，64就是正好 18，然后所以它是有那个得分区的，所以你要通过这个飞盘的传接去得分。然后其实我们平时都有一些球类运动，比如篮球啊、足球，其实它都是有这个一些配合的。但是，为什么有的时候这些运动你叫不了一些其他朋友？就是有可能你最后终结那下，比如投篮或者是射门，他可能完成不了。大家都会白跑，但是飞盘这个运动没有最后终结那一下，大家只要能跑，或者说你不能跑，你站着你能扔得远，或者能接住盘，都有作用。就是我觉得是一个能让更多人在一起玩，包括能认识好多人，然后去开发一个新的一个项目。这个好像我好多上海朋友已经一直都在玩了，上海比北京好像要早一点，咱不能落后。你要追上，北京要玩的比要火起来，对不对？ 对，就像刚刚就是两位老师说的一样，就其实飞盘它有很多种玩的方式，就它的门槛比较低嘛。就比如说我和我的朋友，就即使是两三个人，我们有一个飞盘，然后有一个草地，然后我们其实就可以玩，就互相传接盘。就它可以发生在很多种场景下，或者比如说沙滩，我们晒晒太阳，听着音乐，两个人有一个盘，它也可以玩一会儿。但是就是接触的深了之后呢，其实我会对这种就是极限飞盘的这种竞赛很感兴趣，就考验团队之间怎么去配合，怎么去打这个战术。然后其实飞盘它会考验到你跑的速度，然后扔盘的技术，然后甚至你跳的这个高度，然后判断怎么去判断这个盘的轨迹，其实这在比赛中会考验的很多。然后具体这个极限飞盘的规则它是怎么玩，就刚刚其实我们也提到很多它的这个规则和橄榄球和足球有一些类似，然后宇哥也提到就是这个极限飞盘的比赛它是不可以有身体接触，甚至在这个团体运动中是可以男女共赛的。我相信大家就已经就心中有很多问号了，然后我们下面就让坤哥来介绍一下这个极限飞盘它到底是怎么玩，怎么规则，为什么男女生可以共赛，好吧。 玩完之后那天我们其实打比赛，真正玩比赛也就不到一个小时的时间，第二天这么疼啊，跟跑步不一样，练的肌肉群呢完全不一样。而且整个玩的过程当中呢，在很激烈的同时又没有身体上的这种伤害，而且大家呢互相就是互相这个喊啊，喊位置啊，互相传递啊，传接呀、玩得很高兴。我觉得这个是非常重要的一点，就是高兴动之后你会发现它是一个非常解压的一种游戏的一个方式，非常好玩。所以呢我们就请张坤来给我们介绍一下这个极限飞盘啊玩的这个规则。当然了，收听节目呢，您还可以通过下载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这样稍事休息，广告回来之后马上就进入到今天我们为大家介绍这个极限飞盘玩法的这样接下来的节目内容当中，也希望您呢不要走开，继续收听我们的节目。 一样的我们，不一样的故事，就在界内界外。本节目由北京市体育局、北京市体育总会、北京体育广播主办，北京市社会体育管理中心协办。 各位好，欢迎继续收听我们今天的节目。这里是界内界外，我是宋阳。我们请到三位嘉宾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张宇啊，我们老朋友了 ，Coco， 这个飞盘的爱好者张坤，也是咱们北京首批飞盘玩家哈。在刚才的节目当中呢，我们已经为大家简单做了一下飞盘的历史啊，然后呢分类啊，最后引出了我们去体验玩的这个叫做极限飞盘，它也是一个团队赛。下面就请张坤呢来给我们介绍一下这个极限飞盘这个团队赛，它为什么是，就首先规则是什么样的，为什么那么吸引大家能够迅速的参与其中。 好的，谢谢主任。那个，那就先介绍一下这个团队就是极限飞盘团队飞盘的这个规则。 规则啊， 规则是这样，就是我从这个名称解释吧，就是它叫 Ultimate Frisbee。 其实他们当时是想慢慢把这个运动推广成一个，就有点像一个终极的运动，所以它的 ultimate 其实是终极的意思。它其实并不是一个就是极限运动。然后为什么终极呢？也是大家提到的这个没有身体接触。然后的规则是这样，就是它是一个在长方形的运动场地，可以是人工草，可以是这个天然草的这么一个长方形的场地来进行。方式呢是7对7，然后呢大家通过传接飞盘来推进，然后呢通过这个到达得分区接盘来算这个达阵得分，这么一个方式。然后它的这个整个的推进的流程有一点像说是可能几项运动的结合，比如橄榄球，大家提到的橄榄球，然后呢篮球、足球，我个人觉得就是说它的这种推进方式像橄榄球，然后呢它的一些传接配合有点像足球，然后它用的技巧呢像篮球，因为它是用手来扔，所以是类似于这几种的运动的结合。然后规则上呢，第一肯定是没有身体接触，然后呢盘如果是落地了就是一个攻防转换，所以大家基本是在传接盘的进行当中然后来进行这个游戏。 是。刚才张坤简单的介绍，然后我们作为一个体验者，我是再给大家补充一下刚才说的那个类似于橄榄球，其实它应该更准确叫做应该是美式橄榄球的推进方式。 对对对， 对吧？ 对， 因为英式橄榄它只能往回传。 对对对对， 就你不能往前传。那但是在这个极限飞盘的这个运动它是可以往前传的。 那对对， 甚至你要扔得准，一下你就是攻防转换直接就扔过去，你的队友一接盘在对方的这个叫得分区里面达阵了，他也算得分了。 对 对吧，他应该是美式橄榄可以往前，就往前往后都可以。 对，是这意思。 但是有一点刚才其实张坤的介绍当中我也想问，为什么拿了盘之后他就不能往前跑了，对吧？他就停下来了，但如果往前跑的话就真成橄榄球了，是吧？你就真成橄榄球的玩法。 对对对对， 你必须要拿盘之后3步之内停下来。 对，您说的这点特别好，就是这也是飞盘的一个特点，我觉得跟大家之前提到的那几个特点都是相关的。然后持盘不能跑呢，它的原本的解释意思就是说你要在惯性尽可能的停，你不能再启动，就是你刹车停，它有一个惯性距离，停下来呢不能再明显的有一个启动，具体几步都没有关系。然后呢这个就决定了它飞盘跟其他运动最不同的一点，就是他没办法一个人完成比赛，就比如说我马拉多纳， 还真是， 哎，我一个人过10个人没关系，其他人拉开，我单打最后进门了。乔丹、詹姆斯也是一样。所以呢，飞盘有一个最大特点，至少这一次传接，他需要两个人，至少俩人能完成。 对， 所以我觉得，我个人觉得也是这个运动能让大家觉得这么有意思或开心，就是他确实很一直在有队友之间的配合啊、合作和交互。另外一个这个特点也直接决定了他男女可以共场竞技的，因为他不能一个人去，比如说如果你打篮球的话，因为我原来也打篮球，那如果上两个女生，那我可能就是相对于绝对优势了，我可能过这两个女生都没问题。但是这个不能持盘跑，就决定了说，哎，女生防女生，男生防男生，他们是可以共场竞技。 哦，女生防女生，男生防男生， 对， 不能换着防吗？ 也可以啊，当然 也可以。 其实像我们通常时候有时候跟那个 我们自己这个队伍啊 ，Coco， 我们去打比赛的时候，比如说，其实飞盘这一点的精神也特别好，就是他没有那么去绝对强调于说我要比赛结果怎么样，所以他飞盘精神里就有一条叫享受比赛，或者叫玩的开心。 嗯、 就刚才两位也提到了 同意同意啊。 所以呢，我们有时候去比，对方可能确实没有女生了，可能是比如说六男一女， 嗯， 那我们仍然要上三个女生， 嗯， 我们也同意。然后这三个女生也去会防男生，这里边又涉及到另外一个规则，就是避免身体接触。所以说这个写到规则里的一个解释就是，冲盘去，或者说比如说我现在没有盘，我要去接盘，可能前面有女生啊，或者说前面有别的这个队员，我冲盘去碰到他，这也不是我碰到他的理由。就是所以大家在规避这个身体接触的时候也非常有这种怎么说呢，就是这是我觉得也是一个体育精神的体现嘛，就是他要去避免身体接触。 对，这个确实是营造了一个叫做男女共同上场竞技的一个基础条件。那毕竟身体条件不一样，对吧？有了身体接触呢，这个在这个运动当中呢，他就不好玩了。你要不就是纯男生，要不就是纯女生。 哎，对对对， 男女一起上场就要避免身体接触。所以这个东西就我觉得挺靠自觉的。 哎，对对，您说是 是吧？其实你既然玩这项运动呢，你也不能说老只有一个裁判在场外去监督你，去吹哨，也不是，就是大家你要上场之后就要自觉的去遵守这些规则，反而我觉得一场比赛下来，哎，大家就玩人都能成为好朋友。 哎，是是，您说的是、 是，我反正我上次的这个体验感觉玩起来还是非常有意思的。这个规则除了不能身体接触，然后呢，在扔盘的过程当中，这个就很你采用什么样的方式都行了，是吧？ 对，扔盘就是有基本的技术，比如说所有的飞盘，当然除了花式以外，比如说像飞盘高尔夫和其他，它其实都有一个基本的正反手的技术。 嗯， 它拿盘的方式不一样，所以你扔盘，其实我觉得飞盘这个运动还是能发展到现在，或者大家也能越来越多的人去喜欢它，还是一个比较完整的体系。 嗯， 就它跟其他运动也是相关的，比如说你的重心啊，你的脚步啊，你的力量来源于这个脚底啊这些，然后配合去扔盘，它又有个人的技术，又有团队的这个配合。 嗯， 对，所以这个还是比较丰富。 是， 然后您说的其他里边，其实刚才我稍微补充一点啊，就是大家说的几个点都是飞盘的这个特点，其实也已经融合到飞盘精神里边了。就是飞盘，团体飞盘有一个，极限飞盘有一个特别大的一个特点，也这个也是现在奥委会接纳这个试盘联的一个最大的一个原因，就是因为飞盘精神。飞盘精神有五点，有禁止身体接触，然后有这个熟知规则，公平公正。然后呢，有玩，最后是玩得开心，这几点，最后所以决定了整个他这个飞盘运动的这么一个氛围和大家，怎么说交流的这么一个基础吧， 是吧？他已经被国际奥委会接纳了， 对，接纳了， 叫接纳，但现在还没有， 还不是正式项目， 还不是正式项目， 对， 啊，这就有意思了， 有可能，传说啊，有可能就是最早其实。大家还是很希望日本这一次能有，因为日本很厉害，日本长期处于一个第二的位置。后来 谁第一啊？ 美国美国、加拿大，后来哥伦比亚上来了 啊。 然后呢，日本基本上这四个应该算前四强了吧？ 就玩飞盘，叫极限飞盘， 对，极限飞盘这个团体飞盘这个运动 啊，张宇，咱们努力一下吧。说不定能进国家队啊！ 对对对对对，很有可能，我觉得 就跟玩铁三一样是吧？玩人少又靠人少取胜是吧？他这个确实是挺有魅力的一个运动，还没有裁判，主要是对他主要都是靠互相协商解决这个事儿。嗯，这周咱们还继续呗， 挺好玩的，挺好玩的。就是刚才为什么说要这个努力一下，看看能不能进国家队？其实就是这是一个开玩笑的话啊，但说明这个玩这项运动还是相对来说比较小众。 对， 我想起刚才说的那个跳台滑雪那个事儿，就我们就跟体育项目都是相通的。当时拍那部电影还是一个真实的一个纪录片，叫《飞鹰艾迪》，在英国，当时就没有人玩那项运动嘛。他就是这个人，他就特别想代表国家参赛，但是他又不行，他打冰球也不行，那个也不行，他就想哪个奥运项目现在他们国家没有人玩。 都是找到一项这个跳台滑雪没有人玩，他就苦练这个跳台滑雪，说最后你看就我一人能玩，你干脆把我派到那个这个代表国家能够去参加一届这个冬季奥林匹克运动会，结果还真就派他，你只有他能玩，他派他去参加那个冬季奥林匹克运动会。就话说回来，飞盘这项运动，其实现在国际奥委会也在不断的增加他的那个比赛的内容嘛，就希望能够吸引更多的年轻人进来，包括这一届日本这个奥运会里面其实就有很多的新的项目嘛，你比如说攀岩啊，对吧，然后像滑板啊，冲浪啊，对吧，这些都放到那个新的项目里面去了。2024年是在巴黎，法国巴黎的奥运会，其实他也新加了这个法国人认为他们觉得他们的优势项目，也进入到新的这个奥运会，好像又加了一项，除了那几项上还又加了一项，哦，霹雳舞，哦，霹雳舞是进入到那个奥运会里面去了吗？法国巴黎奥运会，那看看这飞盘能不能看它的发源地在哪儿？一般就是由这个发源国在那儿办奥运会可能会进入，看看就美国什么时候再办奥运会，能够把飞盘这事儿给它加进去哈。我们也 他们说可能，稍微补充一句，他们说可能布里斯班， 澳大利亚， 对，因为澳大利亚已经进了初中的课本了， 哦， 就是这个。 飞盘 啊，对， 进了初中的课本了， 对 啊，体育课里边玩飞盘啊， 对对对， 是，到这儿咱们再来说一说，既然说到这个极限飞盘，咱们再说一说它的这个装备。其实刚才说到了盘，上次的这个叫做体验当中，大家拿了好多各种各样的盘，扣扣给我们说一说，就是这个盘我们该怎么去买，怎么去选。假如说还听完这节目，当然，哎，飞盘，那我也想玩一玩。反正上次我是第一次见那么大的盘，因为原来没有，确实没有买过，都是那个小盘。你到那个运动超市边买都是那种小盘，而且还是软的那种，它不是硬的，软的，打在身上也不疼，好像就是跟小朋友啊，跟宠物玩的那种东西。 对，就是刚刚坤哥有讲到的，就是飞盘，就是它不同的分支，不同的飞盘的类型运动，它会匹配不同的飞盘。然后我们就一直在讲的极限飞盘的这项运动里面，就使用的就是标准的175克的飞盘，然后它是一个塑料的一个质地。然后具体的盘的选择呢，我觉得它其实就是规格都是一样的，只不过是配色呀，然后它的图案是不同的，然后也有不同的品牌，然后正规的比赛当中是要求使用白色的飞盘，就它其实比较醒目，在草地上比较显眼一些，然后日常我们玩的时候就各种各样其实都可以。然后比如说有一些黑色的飞盘，它虽然就没有那么显眼，但是它很酷，就可以，就是其实飞盘它不光是一项运动，也可以作为一种生活方式嘛，就像我们刚刚说可以，就我们两个人在沙滩听音乐的时候也可以放，在草地上面晒太阳的时候也可以玩飞盘。就其实它也是一种生活方式，你可以把它作为你的一个造型，或者说你的一个装饰，甚至一个玩具都可以。所以各种图案的都行。然后它还有的一些品牌的飞盘是比如说用可回收的这种就是材质去做的，然后比如说有废弃的渔网呀，然后一些废弃的其他的回收的就是物品把它打碎了，然后再做成飞盘的，就是它是有一种环保的意义在，就各种各样的都可以。 是，说到飞盘，其实飞盘它上次还有这个教练去介绍嘛，就飞盘上面还有一个就是它有线，对吧，就是外围有一圈那个刻度线，就相当于当时说握盘的姿势嘛，就是你的大拇哥要压住那个线，顺着那个线的方向，就是飞盘它的构造，它也不是简单的这么一个盘，它还是有一些科学的一些讲究在里边的哈。 我从一个就是使用者的角度来讲，我觉得它的刻度线是为了就是在你握的这个盘的时候有一些防滑的作用， 不滑啊。 对，然后它这个盘肯定是要就是很均匀的一个圆盘，就这样它在飞的过程中才不会就是由于它的重量啊什么的去跑偏之类的，所以就是好的飞盘还是就是很讲究的， 是吧。 嗯， 好的飞盘一个多少钱呢？大概的 大概的费用？ 不同的品牌不太一样，但是大概在可能六七十到几百块之间都有。 哦，反正就是硬塑料的这种材质。 对，然后其实说到飞盘的话，还有一些其他的装备，就从飞盘、极限飞盘，然后高尔夫飞盘、躲避盘，它不同的盘的种类。 躲避盘， 对。对，躲避盘就是另外一个分支，就小朋友玩的比较多，就它是一个软的盘，然后也有固定的规则，就有点像躲避球一样的玩法，就我们平时也会玩，就还挺好玩，就它既有乐趣，然后又消耗了体力，然后其实也考验一些战术啊，然后技术技巧这样。 哦， 下次我们可以 改玩躲避盘是吧？ 对对，玩一次， 考验这个灵活性是吧？哎，我有一个问题啊，就是那次其实，在训练当中我就想问来着，后来玩的实在太累了，太兴奋了，没问，就是要不要戴手套？我看有人戴手套，有人不戴手套，反正我第一次玩是没戴手套。正手扔的时候，我倒是觉得没什么事儿，反手扔的时候。可能拿着姿势也不对，我总有点磨，当时觉得，哎，戴手套是对的。一，在玩的时候是不是要戴手套？第二，正规比赛的时候允不允许戴手套？ 我就不太喜欢戴手套，就是其实有的时候接盘的时候会被撞到呀之类，因为其实我们手上面的皮肤它还比较薄，就有的时候会被撞，就是有淤青啊之类的。然后有的人喜欢戴，因为第一他怕接盘的时候被撞到，或者比如说女生的指甲呀比较脆弱，就很有可能被撞坏了。但是这个其实也考验就是接盘的这种技巧。女 生的指甲啊。 对，然后另外就是扔盘的时候，有的时候有可能手会滑呀之类的，就其实戴一个手套它会增加摩擦力，但是就是相对来说它其实有一层手套就会影响你去判断这个盘的一些感觉，比如说一些方向啊，你使的力度之类的。然后正规的比赛当中是允许戴手套，这个就看个人，就喜欢戴习惯呀这样。 是，这是聊到了盘。咱们接下来再说一说这个衣着啊，叫做参赛的这个服装，在玩极限飞盘的时候，对于服装有什么硬性的要求吗？还是说只要是短裤短袖，这个没有什么做硬性的一个要求？哎，张坤跟我们说一说。 这个没有什么特别硬性的要求，就是速干，像我们一开始就是速干的衣服。原来我们最早我那个俱乐部，我们零几年玩的时候有意思，那时候我们特爱穿那个蓝领的工人服 啊。为什么呢？ 就我们那个时候有一个加拿大裔的一个华裔的一个教练， 哦， 他就觉得这个可能比较透气。 哦， 他有的，因为有的速干他那个会因为这个出汗量会比较大，他会贴在身上特别难受。对，所以我觉得从衣着这方面飞盘来说还比较简单。有的人会带一个这种类似于现在这种冰袖是吧，对， 防晒的， 那它可能也能加一些花纹的作用吧。 哦， 对对对，其他可能就是一些辅助，确实没有什么，从衣着上没有什么特别的这种配备。 那个，我问问张宇，上次玩完之后，你小哥小臂肿了吗？ 没肿呀。 我说我上次玩完之后吧，可能是第一次玩，因为接盘的时候，当时教练说两个手要夹住那个盘，那盘呢其实挺大的。175克，相当于再有25-30公分，差不多那么直径啊，我差不多。所以两个手一夹的时候，正好那个硬塑的那个盘边是磕在两个手的小臂的内侧，就会磕到啊，大概其实会磕到。我当时没什么感觉都没有，第二天早上一看，哟，怎么有点轻，肿了。就第一次玩，就可能打在那个地方，但很好玩。啊，我一个是问问张宇有没有这种情况，第二个其实在那一次玩的时候，张宇一看就是玩过，他穿的鞋都跟我们穿的不太一样，说说你鞋。 对，刚才说的都是便宜的东西，这能花出钱了，可以买鞋。对，一开始我也研究了一下，说是应该是足球鞋，对吧？然后后来听了点节目，别人录的，说橄榄球鞋更好。它好像前面那个多几个钉，因为足球最后是为了射门嘛，它因为前面会缺那几个钉，然后但是你橄榄球鞋 它会多几个钉在你变向的时候，可能或者你扔盘的时候会抓地更好。当然我没有到那个技术水平，根本就感受不到。但是确实是宋阳摔了几个跟头，我确实没摔。宋阳穿的什么鞋呢？穿的那个越野跑的鞋，已经很好了，就是也有防滑这些，就但是在草坪上还是不行，还是那个专业的足球鞋会好一点，好像不用买那种特别硬的钉儿那种，对，买那种碎钉儿比较基础的、比较便宜那种，几百块钱那是最好的，因为它的真草假草它都能玩，对，那样会更好。你要买那个更专业，上来就办一个2000块钱左右那种顶级的那鞋，你好像特别挑场地，就反而玩不了，而且特别容易崴脚，对，就是装备不用选最好的。 最后我还是请那个张坤来说说吧，对于鞋的选择是不是有一些特殊的一个要求？ 嗯，刚才宇哥也说了，就是确实那个美国那边人家有这个条件啊，人家配这个橄榄球鞋，前面有那个钉会抓地力更好，而且它护崴可能作用也还好一些。但我们通常玩下来，基本上都是这个，就是碎钉的这种足球鞋是最好的。然后因为现在咱们场地条件也比以前好了，假草有的也很厚，所以这样的话呢，它有这个碎钉来抓地是比较容易做变向的。 嗯， 像您刚才也提到了，就是因为飞盘它是这种，我觉得它是无氧和有氧结合的一个，而且它有一点不像其他运动，就是它这场上这几个人几乎一直在动， 对 对，所以就是可能感觉下来这一场就没有歇着的时候， 嗯， 所以它就需要你有一个急停急转，有一个这种抓地的力量，所以鞋我觉得至少得来一个，比如说稍微好一点的这种碎钉的这种足球鞋， 嗯，攻防转换还是比较快的， 对， 尤其是像我们技术不太好的，一直在攻防转换，一场没得几分，一直在攻防转换。到这再问一个就比较规则性的一个问题，这个正规的比赛啊，一场比赛是多长时间？它是不是分成上下半场，还是按照什么样的一个规则，是得到多少分就算结束，还是按照时长来算？这个我们介绍一下。 这个呢，一般的比赛的情况是这样，就是100分钟。哎，对，100分钟。然后呢，通常情况下是15分，所以半场的判定时间一般以8分来判定。 嗯， 他不按那个时长，比如说我切一半，那个50分钟或者是多少？ 嗯， 然后这个最后以如果先到十五分， 得到十五分了 啊，那即便没到100分钟也结束了。 哦， 啊， 这样子。 对，这样来走。然后呢，如果说没到，那最后就看时间。一般最后10分钟，它我们叫一个硬帽子时间， 嗯， 就是它必须以时间到点为结束了。 嗯，这样一个规则，先到十五分也算赢。 对， 你不到十五分呢，就算看最后的这个100分钟。 哎，对，是这个， 谁得分多，谁就算赢。 没错。 还会交换场地吗？ 中场会交换，会换边， 换边。 然后对，像您那天体验的就是我们还有一个开盘嘛， 嗯， 所以每得一分，双方的这个 end zone 也就是得分区会互换一下， 嗯， 也就是相当于攻下了别人的老家， 嗯， 我们有时候叫自己那得分区叫 home， 嗯， 对，家，然后呢会互换，然后再次开盘这样。 嗯，哎，那你说我能设一守门员吗？就比如说这人他就不负责盯什么人，我就在那个我的那个区里负责把那个即将飞过来的飞盘给打掉，是不是也行啊？ 您这个问题也是问的特别好。这个呢，就是我从两个方面来解释。第一呢，确实有类似的这种人，但是他体现在一种特殊的战术当中。 哦， 叫我们叫区域防守。 嗯， 一般会派一个又能跳又能读盘。 哦， 哎，这个他会控制整个后边的区域。然后他是打一种战术，他类似于这么一个人，然后人盯人的情况下一般不会。然后这是一种情况，还有一种呢，您提的就是刚才 Coco 介绍的这个躲避飞盘， 嗯， 它发展演变之后呢，现在有一种叫攻门赛， 哦， 它有点类似于，有点感觉像手球，它场地更小，然后确实就真有一个守门员， 哦， 就是因为那个躲避飞盘软嘛，所以攻门的时候他接你使特别大的力量也不会有， 也不会受伤， 哎，不会受伤，是这样。 哦，有意思。今天我们通过这个两期节目给大家介绍了一下飞盘啊这项运动。看来其实飞盘在 我们国内就是其实进入的时间也不算晚，但流行起来的时间不算长。现在玩的人呢是越来越多，也成为了这个叫城市啊，我们这个城市居民、城市青年，非常好的一种解压休闲体育运动的方式，老少皆宜，男女皆宜。也希望大家呢都能够找一个时间体验一下这个飞盘这项运动，哪怕从最基础的开始。而且其实你可以上网搜一搜，在北京也有很多这样的飞盘的叫做习练的地方，然后以及俱乐部，也可以通过一个俱乐部的方式加入到这个飞盘玩的这个叫组织里边哈，跟专业的教练来学一学。那今天节目呢咱们就先说到这儿啊，再次感谢今天能够来到我们节目当中的三位嘉宾，谢谢大宇，谢谢扣扣，谢谢张坤。那回听节目呢还可以下载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我是宋阳，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中秋长大，在帝王照相的花园聆听心跳声，玫瑰青春每条青藤都充满遗憾，是一座上生长的年轮、oh、 在八百年风霜里不停生长，隐形宇宙的交织绽放，在变与不变之间成长，向前方、 oh、看世界的眼光在变，对城市的记忆在变，因为它正生长、oh、 看眼光的角度在变，对未来的期待在变，因为终究现在生长、oh、 成长，岁月的风雨，时间的雨，让它茁壮，明天比昨天还要漫长、oh、 在八百年风霜里不停生长，隐形宇宙的交织绽放，在变与不变之间人成长，时光去看向前方、oh、看世界的眼光在变，城市的记忆在变，变，因为它在生长、oh、看天空的角度在变，对未来的期待在变，因为终究现在生长、oh、在这里我们生长，在这里时光滋长，在这里万物生长， 交织着交织着梦， 在这里我们生长，在这里时光滋长，在这里万物生长。 顺心新源的原切牛羊肉组合串，甄选好肉，整块原切。关注天猫顺心食品旗舰店，领20元优惠券，50串到手才99元。 三元古传古币王致和六必居，手边的美味，身边的营养，从甜鲜到餐桌，守农美好生活守护者。 妈妈，我已经把整洁的公筷摆在饭桌上了。 老刘，咱以后骑自行车上班吧，明早胡同口见啊。 小雨，出门遛狗牵好狗绳，别伤到邻居。 首都文明办诚邀您参与微蓝北京专项行动，献出环保微力量，共享文明健康新生活。详情关注微信公众号微蓝北京，大写的微，蓝天的蓝。 本期我们将探索北京中轴线上的人间智慧——万宁桥。 万宁桥是北京中轴线 700多年历史的重要建筑。 龙府花园也有一个自己的中轴。 当你感受到一个辽阔的土地上面有一个屹立不摇的力量，我觉得这个就是中轴线要传达给全世界的。 本周六晚20:20，最美中轴线燃情开唱。 以上为广告时间。 北京同仁堂提醒您收听健康生活指数。 以下药品请按药品说明书或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头痛昏重、呕吐泄泻不舒服，同仁堂牌藿香正气水用于肠胃型感冒、解表化湿、理气和中。同仁堂国药。 以上为广告时间。 您好，听众朋友，欢迎收听健康生活指数，我是慧凡。今天白天阴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阵雨转多云，偏南风23-4级，最高气温31摄氏度，最小相对湿度60%。今天夜间多云转阴，西部北部有雷阵雨，南转北风23级，最低气温23摄氏度，最大相对湿度95%。山区降雨频繁，使得山区地质条件极为脆弱，登山气象指数为5级，不适宜外出登山。今天白天北京地区受到了偏南气流影响，可能有降水天气，较有利于污染物清除和扩散，空气污染气象条件等级为2级。今天白天舒适度气象指数为3，天气比较闷热，夜间舒适度气象指数为1，体感舒适。今天的紫外线气象指数为3，紫外线照射强度中等。北京体育广播祝您一天好心情。 北京体育广播提示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0。